白毅突然用手捂住安宗的嘴，然后眼神犀利地往门口瞟一眼。门口已经没有人了，但远处的确传来铃铛的声音。安宗的左眼一直有些奇怪，可以看见一些古怪的东西，特别是只睁着左眼的时候，经常有奇怪的东西从眼前划过。渐渐的，铃铛声越来越响，还伴随着脚步，感觉不是一个人。安宗捂着右眼，只能通过左眼来看东西，忽然发现周围出现许多白色的雾气，火光的颜色也变成浅绿色。安宗努力地想要睁开右眼，无奈白毅这小子技术有问题，内力灰不但还在眼睛里，而且被他那么一吹，眼睛睁都睁不开了。安宗想告诉白毅自己看到的东西，但白毅低声说： 别出声。 声音越来越近了，安宗感觉周围的几个棺材有动静，不安地发出咚咚的声音，好像是焦急地等待着那个声音的靠近。慢慢的，安宗听到了有人在说话，声音幽暗的像是地狱的勾魂使者。 保佑此人过省乐。 门口的白雾中出现一个人影，渐渐的越来越靠近。那是一个中年男子，和安宗面前看到的人影一样穿着。这次他看清了他的脸，真是丑得惊人啊，嘴唇厚，嘴巴又大，一道伤疤从额头夸张地延伸到下巴，简直把他的脸一分为二。眼睛也很大，好像是牛眼一样。他一边说一边撒着纸钱，在他身后跟着一个人，非常高大，穿着漆黑的袍子，又宽又大，两边没有衣袖，脑袋十分臃肿，脸庞又黑又鼓，头上戴着一顶高筒毡帽，毡帽稍向后翘起。那人上身僵直，却一步步有节奏地往前移动，完全踏着前面那个青长衫的纸钱走路。青长衫往他们这边看了两眼，然后若无其事地引着后面的那个大个子走进屋子，接着让大个子靠在大门板的后面直挺挺立着，再从背包里拿出一张符，往黑大个子的脑门上一拍，嘴里念叨几句，就走到他们面前。白毅扶着安宗，谨慎地对着那个青长衫说： 师父原来是个走脚的手艺人，我们两个迷了路，只能在这里歇脚了。 青长衫点点头，没有理睬他们，径直走了进来，拿出一个烟袋杆子，朝着自己的草鞋底下敲两下，装上新的烟丝，点燃吸上一口后吐出烟雾，然后才慢慢开口： 很少有和我们碰面的人，你们怎么会在这条道上？ 安宗终于把眼里的灰揉掉了，红着眼睛看那男子。大冬天的，他居然只单单地穿着一件长衫，脚上扎着草鞋，看得出他一直走山路，脚趾上都是老茧。白毅依然没有放松警惕，他回答道： 在路上碰到草鬼，所以只能到这里躲一阵子。 青长山点点头，没有再说话，自顾自地吃着烧饼，喝着老酒。他的腰间挂着一个铃铛，被他用布头遮住了，即使风吹得再大，也没有发出声音。青长山见安宗在打量他，那双巨大的牛眼看了过来。他真的不能笑，一笑比哭还难看。 小兄弟有眼力，我走这趟赶脚就只遇见你们二人，也算是缘分。 安宗看着白毅，白毅见青长山有一搭话，便对他说： 多谢多谢，路上遇见喜神是我们的福气，也希望走脚师父安心走路，多积阴德。 安宗虽然不是很明白白毅和青长山的对话有什么意义，但奶奶曾经说过，赶尸的人是不会自称赶尸匠的，一般都自称走脚师傅。 就和盗墓的叫自己是倒斗的，小偷叫自己是佛爷是一样的道理。而喜神则是指门板后面的那具尸体。遇见喜神是好事，据说可以发横财，但煞气也重，所以白毅才要那个青长山安心走自己的路，他们井水不犯河水。青长山对白毅的话赞许的点点头，他喝了两口烧酒，脸色却苍白的吓人。 难得现在的年轻人能够那么明白地道的行里土话，不容易呀。看来二位也是行家，莫非是…… 白毅立刻摇摇头。 我们两个只是普通的旅人，并非手艺人。 青长山愣了一下，摘下帽子摸摸头发，然后找了个空地就躺下去。安宗看他睡着了，就轻声地问白毅： 老白，他真的是赶尸人？门后面的就是尸体啊。 说着安宗偷偷瞄了一眼门板后面那个黑袍大个子，他的额头上被贴着一张黄色的符，直挺挺地靠在门后一动也不动，完全就是一副僵尸的样子。 赶尸匠很少见，而且他们传下来的36种功都鬼怪莫测，特别是最后的还魂功，到现在除了本身代代相传的手艺人之外，没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弄的。 本来在义庄落脚已经够可怕的了，居然还遇见神出鬼没的赶尸人。安宗咽下了口水，视线一直没有离开那具直竖着的尸体。白毅也一改前面漫不经心的样子，仔细注意着那一人一尸的举动。天边泛起白光，门外还是浓雾弥漫，但一丝朝光透过屋顶落了下来。安宗长呼一口气，这一晚总算是给熬过去了。安宗和白毅的脸上都充满疲倦，青长山没有动，估计睡得挺熟。至于那具尸体，一晚上看下来安宗也没那么怵了，感觉就跟蜡像差不多，动也没动一下，心里说不出是害怕还是失望，反正也没有什么深交，不过是同在一个义庄待了一宿。安宗和白毅收拾了一下东西后就悄然无声地离开了。赶尸一般只在晚上走路，白天不走，这也是为什么普通人很少看见的缘故。走出死尸客栈后，突然觉得那种阴郁压抑的感觉减少了很多，但身上依然有一股霉臭味道。他们按照记忆走回那条跳车下来的小马路，因为是白天，没有夜里那么阴冷恐怖，路上还是有车辆经过。而且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很多年轻人根本不相信这些东西，所以又搭上一辆小车子，司机很客气地专程送他们去目的地。白毅的手机终于也打通了，原来那个寨子的通讯一直很是问题，有的时候根本打不进电话。他们去接白毅他们的时候，白毅他们已经走掉了，所以大家都扑了一个空。一听到已经快到的时候，他们也都松了口气，提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。当他们下车进入寨子时，安宗才发现这里果真一派土家族建筑风格，一排排靠着河岸的吊脚楼，地面是铺着青石板的路，虽然有些老旧，但是依然有很多人住在里面。寨子里也有电，不过通讯不是很好，说白了就是打电话还不如写信来的可靠。妇女们都穿着绣有各种图案的左开襟大袖混边短衣和八幅罗裙。年轻女孩子虽然已经不再穿那些民族服装了，但是因为这里的环境自然淳朴，都显得格外别致窈窕，看见两个外来的男子都遮着脸偷笑。此时一位大叔看到他们，马上走过来拍了拍白毅说： 哎呀，你总算来了，让舅公好好看看。 白毅有些不好意思，大叔不停地拍着他的肩膀，他也一直点头， 安宗在旁边看着觉得有些滑稽。白毅最不擅长应对别人热情了，所以他除了一句接一句的说好外，也没有其他的话了。看得出这位舅公是寨子里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也可以算得上是半个本家，大家都很尊敬他。老人热情地欢迎他们，安宗跟着白毅一起进了屋子。